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刘冠霖，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开播日的17小时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是的，在这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先介绍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总的视频片花，来了解一下我们、 来看一看。 生而不同，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播日十七小时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片，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我是子萌。是的，非常欢迎大家今天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当然了，在这儿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我们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 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咱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了。 对，不要搜索错，是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那么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和喜马拉雅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的，那今天除了我们自己玩呢，我们还想带着您一起玩，所以有大量的礼品回馈给您了。 是的， 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随手拍 FM 982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视频屏幕上的这个 大 的 礼包 了。怎么玩呢？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 at 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的 T 恤一件，还有我们的环保布袋以及时尚帽子，这个大礼包通通都送给你，先到先得。 是， 再次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生如夏花的如果篇。 嗯， 如果呢是代表着假设，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如果有关系的。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刚讲的是和如果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设了两个，一个呢是让我们的嘉宾来朗读写给自己十年后的一封信，还有演唱给十年后自己的一首歌。当然了，也欢迎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在视频直播平台里留下您想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句话。 对，欢迎大家多多和我们互动。那么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正老师、广播台的朱帆同学以及我们的新思路模特大赛冠军梁振南。我们再次欢迎三位嘉宾来，郭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是的，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是，刚刚忘了介绍哈，振南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表演区看到的这位长腿漂亮的姐姐， 小仙女、 哎，她也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今年的毕业生的代表。 嗯、 今天有这么多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共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大日子。那有很多的明星也给我们发来了祝福， 嗯、 我们就通过现在我跟杨帅身后的大屏幕，一起来看看明星给我们送出的祝福吧。 请看大屏幕， 星光熠熠。我们现在通过屏幕看到的是马苏，刚刚呢是鲁豫给我们送来了开播日的祝福。 是的， 很多都是我们的偶像啊。 刚刚有提到郭正老师负责培养偶像，我们青年广播负责收割偶像，通通到碗里来。 偶像收割机。 是的。 哎，在我们的大屏幕上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 哦，夏雨， 嗯， 我的男神，好多男神。 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众多的明星哈，都给我们送来了非常精彩的哇！ 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吴刚 达康， 依旧是这种范儿、啊。 嗯，对。 我们是热辣乐队。 大家好，我是西西。 夏小雨乐队，钢琴乐队，发展乐队，活力酒吧， 生而不同， 祝活力酒吧热烈开播。 那非常的感谢大家哈，都给我们的活力酒吧送来开播的视频、 嗯、 那与此同时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我们现在位于建外大街14号的北京青年广播的主直播间之外、 嗯、 这一次开播日的活动，我们还开出了一辆印有北京青年广播 logo 的移动的直播车，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悠呢、 嗯、哎，此时此刻它正在北京各大年轻人聚集的地标性建筑走走停停，邀请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来走进我们的直播车，畅聊青春的故事。 没错，如果您现在正在户外呢，可以没准就能够看到这辆流动的直播车，我们将直播间和主持人送到您身边，就像我们将北京青年广播就在您身边。是的，哎，那现在我们的导播告诉我们呢，直播间以直播车哈是已经来到了我们北京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当时刚刚谁说自己差几百分就考上 了？我差点就上了清华大学，真的就差了300分呢。 哎、是，那此时此刻正在清华大学的场景如何呢？我们赶快连线正在那里的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张悦。张悦你好，喂，张悦 你 好。哎，我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吗？ 可以， 可以听到，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吧。 我，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清华大学的紫荆园。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个戴着一个墨镜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烈日当头啊，这温度大概能够达到37-38度。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可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车的时候啊，这旁边没有围着很多的这个清华的学子。在稍早一会儿的时候，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清华的学生都非常好奇我们这个直播车，而且都会自然而然的会读出 FM98.2 这样的一个字眼来。可见 FM98.2 通过这样的一个移动直播的环境啊，来到清华大学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那么清华大学这个，我先把这个墨镜摘下来啊。清华大学的紫荆园呢，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的生活服务区。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自行车停在这里，这些都是刚刚大学生下了课以后啊，有的回到了宿舍，那有的呢去要去食堂去用餐。一会儿我们也会去食堂去看一看这个清华学子，跟他们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刚才我问了几个同学啊，由于现在是在放暑假，刚才的时候可能有画面啊，就是有两个这个拖着行李啊即将要回家的这个学生。那么现在放暑假以后呢，清华的校园里其实并不是有太多的学生在这里。我们先去食堂看一看。紫荆园的食堂呢是清华大学最大的一个食堂，在这个食堂里可以容纳上千人在这里用餐。那么一到中午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旁边停的这些自行车，那么这些自行车全部都是清华的这个学生下了课以后来这里用餐，来这里吃饭。此外呢，大家都知道暑假的时候也是毕业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毕业季照片有奖集赞。对于清华的学生来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传统，就是一旦这个毕业的时候呢，都要拍一些搞怪的啊搞笑的一些图片，然后来这个纪念自己的这个大学的生活。我们先去紫荆园啊，节奏我们可以快一点。 感觉你一路小跑就过去了。 对，紫荆园呢是在清华大学的东北角啊，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安静。为什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自行车，很多清华学生说了，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自行车的话没法上课。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紫荆园啊，如果到教学区的话大概有个两三公里，所以说骑自行车来上学来上课是比较方便的。紫荆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字啊，紫荆园，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在陆陆续续的从这个食堂里出来。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每天的这个营养啊与这个菜肴的这个成分都在这里。我们这样，我们随机的去采访几位这个清华的学生吧，然后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样对清华的理解。因为对于北京来说，首都的高等学校在北京来说是最多的，那么相信大学生也是青年中的最大的中坚力量。今天北京青年广播来到了清华，来听听清华学子对于他们对于清华的这种感受。来，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来，先来这边。你好，打扰一下，那个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啊，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今天北京青年广播开播啊，你不要那个害怕。我想简单的问你两个问题啊，就是您对清华的感受，如果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的话，你觉得是什么？ 你们等一下，你先不要再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跟我们清华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希望来到清华找寻青年的学子，来看看他们对青年对清华的理解。您是哪个学校的？ 我是清华的。 清华哪个专业？ 环境学院。 环境学院啊，相信这个暑假的时候是没有课了吧？ 等一下，你们这个视频要在哪播？ 比较我们的这个同学比较害羞啊，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紫荆园，我们再问一两个，好吧？咱们先去食堂的这个档口看一眼啊。 能够感觉同学们都对你非常警惕啊，张悦，可以找一位美女问一问。 对对对，这个、一看我这个，哎，这位同学，你躲得远，能不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啊，就是北京青年广播今天开播啊，我想问您两个问题啊，非常简单。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对清华大学如果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的话，您觉得是什么呀？ 又红又专吧。 又红又专，所以说非常的这个感觉是有一点木讷的感觉是吗？ 也没有，也没有。 你现在是在放暑假还是现在还有课？ 放暑假了已经。 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的第十个频道，也希望您能多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的食堂门口啊，有一辆转播车、直播车，您也可以登到我们直播车里和我们主持人近距离接触，好不好？ 嗯， 加油。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过去吧。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非常有感触的点啊，其实是一个大彩蛋，就是在这个食堂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英语神厨， 他就是张立勇。大概在15年前的时候，张立勇是这个紫荆园食堂的一名厨师，他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并且在雅思英语上考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现在呢，他就在我们的直播车里接受我们的主持人的采访。我们现在从食堂出去，看看直播车里的场景，来看看英语神厨张立勇回到清华大学以后又有什么样的感触。走。 是的，我们的直播车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呢，现在正开到了清华大学。我们的主持人张悦正在现场，想要帮我们连线一个来自清华大学的神厨，他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哎呀，我们记者跑得非常的快啊，能听到你这个快步跑的感觉。 是，没错，张立勇是我们的北京榜样，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评出的一名北京榜样。他是在15年前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别人吃饭用15分钟，用他的话来说，别人吃饭用15分钟，他用7分钟吃完饭，剩下的8分钟躲在这个自习室里来学习英语。15岁的时候，他就南下广州去打工，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清华大学进行这个厨师的工作啊，那个时候是打杂工啊。据他回忆。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抱负，但是通过清华大学食堂里的学生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面貌，他非常觉得感觉自己也浑身有了劲儿。从2003年开始一直在自学英语，直到2005年的时候，他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并且成为了清华大学英语专业的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接下来去看看我们的房车。 嗯，能听到刚刚张悦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来自清华大学的非常励志的故事。 对，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礼品也放在这个房车里啊。 哇，我们的直播车好漂亮啊。 进到房车里啊，进到房车里好好的看一看啊，房车的内饰和内景。我开始打开了啊，我开始打开了。 哇，真的是一个房车。我们正在采访，对不对？ 看到张老师正在和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王悦啊正在访谈，给大家打个招呼，张老师啊。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和主直播间连线啊。啊，这是我们的张立勇老师。 大家好， 张老师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励志，然后后来现在成为了一个各方面都全能的人。 不敢当，向他学习，向北京青年广播学习。 刚刚通过了一个就是较为扎实的一个访谈访问啊，我确实能够感受到我们老师他真的是一路慢慢走过来的艰辛，而且他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从小事然后逐渐的做大，然后逐渐的让自己逐渐的就是摆脱了原来的一个应该是一个道路吧，让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拓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哈。所以说也是一个真的是很励志的故事。那刚刚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几个就是他对我们青年人所要提出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想法，那几个字再跟我们的这个网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好吗？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刚刚说的那几个字， 肩卡 对 是吧？就是能少能大，从小到大， 就像那个尖字一样， 要成为尖子尖兵。我的一个理解是，要学会做小事，把不平凡的事做好，才能够逐步就站好人生小岗位，人生才能有大舞台。 好，那这样最后我们 好，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就把镜头转回来了。那王悦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对我们的张立勇老师进行采访。其实很多过路的这个学生已经在这个直播间里啊待了很久了，而且吹着空调特别舒服。以上就是我们新清华大学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在这里停留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会转战到青年人聚集的时尚购物的一个地方五道口，在那里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的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广播可视化移动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主直播间，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北京时间 APP 和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现在移动直播车上的所有实时画面。主持人， 好的，非常的感谢张悦。那听众朋友如果发现有印有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车，这就是我们的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房车特别活动，也希望您可以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主持人现场的互动。我们还会在稍后的直播时段呢随时的连线移动直播车，也希望您随时关注。哎呀，刚刚 我们的张悦冲到了紫荆园去，问了一位同学说：“你就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清华大学。”同学正在吃饭，被吓了一大跳。但是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嘉宾有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正老师。那郭老师，让您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您所在的学校，您怎么来形容呢？ 用两个词，一个词呢应该是活力，和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对对对，活力982相同。还有一个呢是友爱。 有爱 这两个词，我想解释一下哈。活力呢，刚刚大家看到了我们首师大的这些同学们，其实呢，他们今天所展示的并不是他们的所学。你看，比如像郎振南呢是管理学院的，我们的朱帆呢是美术学院的。 朱帆是学美术的。 学美术的，他是我们的小画匠。 天哪， 多才多艺啊！ 上半档的时候，我们的航宇和贺瑶呢，他们一个是学戏剧影视的，还有一个是学文化产业的，所以他们所展示的都是他们在学习以外的这样一些这个 特长 对 兴趣。 所以呢，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有156个社团， 哇、 这156个社团可以说涵盖了同学们喜欢的方方面面。 是的， 对，有会唱京剧的，也有会弹吉他的，有会变魔术的，也有这个又红又专的。所以呢， 青年就是充满活力的， 对 的， 所以这是活力。还有一个友爱，每年呢，我们学校，比如说像直播车，如果进到了我们学校，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小，所以呢绿树成荫，都有阴凉，所以一定会聚集很多的人。不光是这一点哈，就是我们的老校区里边的每年的毕业季，都会有一个毕业景观，比如说像 I Love CNU 啊，我们老校门拆除的时候会设置一个模拟的老校门啊。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大方块大魔方，可以转出不同的毕业的这个标语，这个字，所以呢，同学们都在这儿呢摆出友爱的姿势来拍一张和首师大的亲密合影，所以我想呢，这是友爱的， 是 两个词， 活力和友爱两个词。 所以在这里打一波硬广哈，因为现在正好这个高中的同学们刚刚高考完报志愿，如果有兴趣对我们的师范专业、对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感兴趣，可以报考首都师范大学。 是 的， 刚刚提到了活力、友爱，以及还有一个词呢，就是跨界。现在坐在我们直播的表演区的朱帆同学呢，是来自美术学院的，可是他今天要跨界唱歌了。 不会唱歌的 朱帆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想要唱什么歌曲 啊？我今天想要唱的这首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因为现在正值这个毕业季，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现在这样一个分离校园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时间关系，我们给朱帆啊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唱一段好不好？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由朱帆带来。 我们高中三年最后一次一起跨年了，马上就要毕业了，很快我们就将各奔东西，有人甚至会去到大洋彼岸，但是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说再见。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Yeah, yeah, 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陪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友谊失眠，那时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小酒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进行曲偶尔却疲劳，新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好的，非常的 的感谢朱帆。那今天呢，朱帆给我们带来了这首《不说再见》，也是我们想对大家说的心声。 是的。 其实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特别直播，因为有人说给十年后的自己是一个假命题，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穿越到未来去给自己任何的建议或者做任何的决定。 是。 但是通过畅想，我们每个人也表达了对于自己的期望。通过回顾和畅想，其实也在文字和歌曲当中渴望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的。 那就祝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的十年依然青春，依然活力。 是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篇》的特别直播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我们今天关于未来的畅想和分享能带给您美好的视听体验。 是的，那今天在最后呢，还想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主题曲《生如夏花》。伴着这首歌曲啊，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今天有福利的最后的彩蛋，这是谁？ 我们的频率总监伍洲彤老师。 这是十年前的伍洲彤老师，这首歌曲也是他为我们作词的。伍老师呢也给我们附上了他现在的照片，其实没有怎么 变，没差呀，刘海依旧在啊。 我们非常有心机的，然后又做了伍老师十年以后的，依然没有什么差嘛。 对嘛， 所以做青年广播的总监当然一定 都是 青春和活力的。 是的。 那么我们青年广播虽然如果篇的直播结束了，但还请您继续关注以后的其他内容。我们随手拍 FM982 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呢也还在继续中，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982 的照片，并且发送微博@活力982呢，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希望您能够多多参与。 是的，也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十七小时大型直播《生如夏花之盛夏》片也将会在14点到16点继续在 FM982 花椒直播、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鲸鱼， 我是杨帅，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拜拜。 美好的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德尚，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喆，欢迎收听 FM98.2。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柯基，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任正，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是热浪乐队。 大家好，我是西西， 香蕉鱼乐队。 高冷星儿乐队， 夸张三乐队， 活力酒吧， 祝活力酒吧 热力开播， 大力开播， 活力酒吧生儿不疼。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热烈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